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开门迎春，春光拂面，抬头见喜，喜气满堂。欢迎各位在大年29的晚上啊，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春节民俗文化系列，今天是我们的春联。哎，所以我的这个开场语啊，也是对仗工整啊，再说一遍啊，这好不容易想的，开门迎春，春光拂面，抬头见喜，喜气满堂啊！我这副脸怎么样？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国学教育家、评书名家刘兰芳先生入室弟子王逢辰啊，逢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赶紧给我评一下我这脸， 你这个脸啊，可以用一个脸来说 啊， 上联是好好好，下联配妙妙妙， 我以为下联配了呢，嗨，好，谢谢您捧我啊。这个马上过年了啊，今天是咱们打开文化之门直播节目在年前的最后一期， 哎， 明天年三十了啊，大家都休息了，但是文化之门呢，我们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录播精编版的节目，在春节期间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啊，我们这个新开播的啊这一档文化栏目，哎，我们也是做了重新的这个编排啊，希望大家在春节期间吧，仍然是能够哎享受文化生活的魅力。那么还是得说吉祥话啊，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春联啊，这个对联当中有一类它就是属于春联嘛，这春联反正我理解啊，就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内容，时间就是春节时候贴的啊，这叫春联，平常您贴的您再吉祥话它不叫春联，是不是？还有就是内容，这内容它就是必须得喜庆啊，必须得这个 寓意吉祥， 哎，吉祥啊。那我也送大家一个联啊，阖家欢乐财源进，内外平安好运来。同样今天我们还是有互动啊，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大家关注一下，如果答对，这称不上答对啊，今天我们有上联送出，如果各位呢踊跃的来对我们的下联您能够这个入我们逢辰老师的法眼的话啊，我们将会有一个精美的小礼品。上半段呢给大家提供的是芭蕾之春演出季的门票啊，2月16号到2月20号北京保利剧院有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的这个门票，这是保利剧院的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有睡美人，大年初二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是天鹅湖。如果大家要购票呢，可以登录保利剧院的官网。大家可以说今天是节前最后一次直播，是啊，哈、啊，现在这个有很多的朋友，我们非常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在这里听节目，给你们点个赞。那些去看春晚的朋友们，祝你们快乐。 今天晚上是辽视的春晚，我也是蠢蠢欲动啊，下了节目肯定要去看啊。演艺全运会他们自己玩吧。 建议大家呀，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春晚。 啊，嗨，拿我们当背景音乐，那怎么看的呢？今天语言类节目多啊，来，我们这个今天要说春联啊，这个春联是这样啊，这个春联既然说春联了，我就先把今天的互动问题，我就先把这上联推出来。这上联推出来之后，咱今天这么玩，看看大家谁对的好啊，挑一个对的好的，那么我们的奖品呢很特别， 嗯， 是由王丰臣先生亲笔书写这么一副对联啊，就是我出的联，您对的联，这不是有上下联了吗？由王丰臣呢这个给大家书写这副联啊。你别说啊，我别看我这个字不怎么样，但是我办公室齐套的啊，笔墨纸砚都有，虽然是简易版的，就是那个旅行装，知道吗？我都给您备好了啊。 反正我的联贴上啊。 啊， 辟邪， 辟邪是吧？哈、啊，好啊，来，就是一个小小的互动方式啊。另外呢，还是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上半段仍然是有芭蕾之春演出季的门票，下半段还是我们这个木偶剧院的门票啊。好，那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春联话题了。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好，片花过后我们开始今天的春联。那既然是春联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上联，希望大家来对的这上联是什么呢？那就有春联二字啊。丰臣你也可以想想啊、 哦、 咱们一会儿可以比一比，看你有没有大伙儿对的好。 我对的好我就自己写。 你就自己写，让送给大家啊。上联是春联对歌民安泰啊。这就是今天我想的。咱们这个春联呢有上联有下联，这就对着写，就好比这个歌唱一样啊，你一句我一句嘛。 哦、对歌。 哎，春联对歌民安泰，表示一个好的祝愿吧啊，这就是我们的上联。这联也不难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各种设计，一般春联好像通俗易懂一些，对吧？没有那么多的机关埋伏，呵呵，这对联 是吧？但 是 呢，如果往深了对， 不 好 对，也不好对， 因为春联是一个特殊的物件。 对，这个要流俗呢，显得又没意思，是吧？ 哎、 啊，行了，你这个今天别耽误说啊，你这脑海当中内心深处啊，在这儿构思着啊，也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 对一对、 啊、对一对啊，实时文字之雅趣啊。再说一遍，我们今天出的上联是春联对歌民安泰啊，欢迎大家都来对联。好吧，那我们就说说春联吧。这个上次跟丰臣聊了聊对联啊，讲了半天的故事，这个关于春联呢，就对联的这个起源呢，历史啊，基本上没说啊，我们就挑好玩的说了。其实我知道各种各样的节目呢，一定是以这样的知识性啊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它的起源固然重要啊，但是能够把它拾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这个才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目的和意义啊。 对。 现在的很多朋友们这个很丰富的一种文化生活，但是好像对联呢似乎离我们有些遥远。但是我想说的，尤其一到春节附近，今天丰臣给我看了一个对联哈，一到春节这个前后了，哎，我们对于对联这种形式就开始重视起来了。 哎 啊，今天丰臣给我看了一个，这对联太牛了啊。这是一个 外国人对的对联 啊，这是一副英文对联啊。我们看看啊，上联叫 Eat well, sleep well, have fun day by day 啊， 吃好睡好，天天快乐。 哎，下联是 Study good, work good,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学好做好 啊， 赚钱 招财进宝是吧？是吧？ 改成汉文队就在这 是吧？哎，这个这是非常的清着历史是吧？就我们说这个， 他的在门心里啊，还贴了一个，我给你发的呀，没有图像 啊， 我看图像更走 啊， 图像是倒着过来的一个四 GPA。 啊、 哦，哎，这不是 GPA 4.0 啊 ，GPA 4.0哦， 就是平均学分成绩啊到了， 啊、哦，是这意思啊，其实我觉得你要这么说吧，从语感上啊，这玩意儿英文它也没个平仄呀，嗯，语感上我觉得 more and more 和 day by day 这对不上， 嗯 啊 对， 是吧？它好像都是平声， 对，而且呢，有的单音呀、啊，有的复音呀、 啊， 是不是 不好对哈、啊？ 但是有一点能看出来、 啊， 就是春联或者对联，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瑰宝。 嗯， 现在连老外啊都开始对了。 哎，这种形式确实 我们的文化自信。 哎，很有意思啊，这个字与字，词与词，句跟句啊来相对，而且呢，这个还要讲究很多的规矩。意思组合起来还要这个相联系相关联，下联还要比上联更有意境啊，这个意深更悠扬更远，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它应该是全人类都会喜欢的是吧？ 对， 那就咱们讲讲吧，这春联从我们国家兴起来的，讲讲这个春联的起源吧。嗯，这是从哪儿来的呢？ 一般的来说呀，春联的起源在过去呀，大家认为是后蜀，最后一个皇帝孟昶，他写了最早的一副对联。 嗯， 啊，这副对联呢也很有这个，也很短。 嗯， 啊，什么呢？上联是新年纳余庆， 新年纳余庆。 啊，下联是佳节号长春。 嗯， 啊，跟现在的吉祥联差不多。 嗯嗯嗯嗯。 但是呢，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的敦煌。这个遗书里头 哦， 已经有了春联的意思了 啊。 那比如发现了，就是专门在春节的时候写的“三阳始布，四至初开”。 嗯， 这么一来呢，也就在隋唐时期，我们就已经有了春联。 嗯嗯嗯。关于这个春联，就是特别可以说是这个在民间啊流传很广哈、啊。一个是。北宋王安石有一首元日嘛，是吧？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户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个应该是一个佐证，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张贴春联这样一个情形哈。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好玩，说是春联这个词儿是谁呢？ 嗯， 明太祖朱元璋， 他提倡的， 他所创造的哈，而且说这个时候一定要用红纸来写春联， 嗯、 是吧？说是这个当年应该是1368年建都金陵吧，就南京吧。然后呢，为了庆开国啊立业，朱元璋就下令了，说这个除夕啊，必须是这个公卿士庶门上，反正你就是南京城里边大大小小的，你是官员啊，是这个贩夫走卒啊，是所有的人， 对，就进行国家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哎、 对啊，行政命令啊，这必须都得贴一幅，而且说是这个把就是提桃符那个习俗就直接变成必须张贴春联了啊，这国家行政命令必须得这么干，而且说你这个春联不能瞎写。你得跟你自己家的 要符合 做的这个事儿，你得是这个相匹配，是吧？这个我原来我还不理解，后来我正好是最近这段时间不是看跟明朝文化有关的书嘛，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还真是就不光是传说， 嗯， 就它很有可能是现实。 就 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明朝初年，因为他国家刚刚就算安定，其实他管得特别严， 嗯， 就是有点像这个当年管仲。是吧，这个管理这个齐国似的， 嗯嗯， 首先减少人的流动，然后这个职业也都是固定， 嗯 啊，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别没事你来回跳槽那肯定不行。 就是刚开始国家建立的初期呢，一般都会计划一点。 对，你比如说这个那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勾栏瓦肆，就是绿帽子这词儿怎么来的， 嗯， 就是从朱元璋那时候来的。因为他规定什么呢？他规定就是你在这个教坊司，就是所谓就是高级的这个勾栏场所，其实是国家的一个礼仪的这么一个机构。 嗯， 里边它既有我们说这个勾栏瓦肆的那种功能，同时它还负责一些礼仪。 对， 然后呢，这男的女的，就是以什么人来呢？一般比如说打败仗的，将军，这个。充军发配的去远地方了，在这儿呢，你比如说就是劳动改造吧，去哪儿呢？去教坊司，干活啊。然后呢，你媳妇儿去教坊司学这个歌舞啊，干点这个事儿。然后规定了，这女的教坊司的女的着装什么样，男的着装是什么样。你说这也够缺德的，人家媳妇儿在这儿就说不好听就做妓女呢，你就别让人知道这是他媳妇儿了。要求规定必须得着装一样，而且还得戴绿色的纱帽 工作服， 比绿色纱帽。 说呢，就是个 VI。 哎，哎呦我天哪！ 识别系统啊， 识别系统啊， 识别系统。 所以这绿帽子就从这儿就流传下来了啊。因为你想，他的妻子在这教坊司干这个工作，那他戴着绿帽子以后，这就是象征啊。这说远了，就是朱元璋，他很有可能确实是。要求的特别死，说你每家每户必须得贴啊，就跟你的工作相关。 对， 结果呢，到这一家，这家就没贴。哎呦，我这朱元璋气的啊，你这好大胆子是吧？你不想活了，你不听我的命令。完人家就说我们家没钱买纸，那没钱没事，纸都没钱买。我给你纸写吧，不是真写不出来。为什么写不出来？说我这职业不好，我这烟猪的啊、 哦！ 你说这个职业，你这 说出来不好听。 对呀，怎么说呀？哎，朱元璋，你谁说你那个和尚又是那个要饭的就没有才华？嗯、马上就拟了一副帘，叫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 、啊，一刀斩断 是非根、 嗯、啊！确实啊，另外还有别的版本，说是剃头的，不知道怎么写。 哦， 他给写了一个。虽是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嗯， 哎，这也是这更棒是吧？还有一个打铁的，也不知道怎么写，叫三千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哎，这就是一些传说吧？这是不是就是都是朱元璋写的？这就不知道了啊。 朱元璋那一次微服私访啊，是闹了不少事 儿，是吧？哎，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吧。这个春联好像是打那之后啊，年年就都得贴了。皇上都给你写对联了，您能不贴吗？是不是？哎，大概这就是一个春联的来由。那么我们贴春联，我发现哈，很多朋友，至少我这个走过路过，我看过很多人，至少春联有不少贴错的， 很多 上下联贴反 啊。今天在我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还晒了四副联 啊， 说这个 大 家挑一挑吧，哪个联好 啊？结果全是反。 然后我说到了 啊。 什么意思？什么叫到了？ 福到了。 我说你的， 我福到 了， 脸也到了， 又到了。 嗯，这个，那你说说，这春联怎么着是对的啊？ 一般的哈、啊，我们说一般的，我们认为啊，春联的上联最后一个字啊，一定是仄音。 嗯 啊，然后下联的最后一个字呢，一定是平音。 对， 啊、 首先分清楚上下联是吧？这是一。另外贴的时候呢，上联应该在右侧是吧？下联是在左侧， 对，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么 对着门啊。我们首先说对着门， 对，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也可以说是规矩或者说禁忌吧。 对 啊，那么既然我们贴了呢，还是给它贴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贴春联的时间啊，所谓二十四写大字嘛，一般的来说就是除夕的下午啊，就明天下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在古人可能还会有一个仪式，就是祭祀的这个仪式，然后呢贴春联也算是 就把过去的一年的春联啊给它揭下来， 哎，对 烧掉， 对， 或现在呢我们不要生明火了，我们就扔出去， 哎，这就所谓的叫的是万象更新嘛。所以说呢，咱们甭管有没有这仪式也好，怎么着也好啊，这个除夕晚上咱把对联贴好，这个寓意是最好的，对吧？如果要是过了除夕呢，好像贴就不是。 一般的是这个除夕之前， 啊， 二十九，我们自己叫二十九贴道友， 哎， 其实也就贴 也是这意思，是吧？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这个一会儿风尘给大伙写的这个联儿，您就是还来得及，对吧？还来得及。今天我们写完了，放在我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收发室，您明天一早过来一取，哎，回家您一贴啊，这是咱们 国学教育家王凤臣先生提的联，上联是赵亮出的，下联是您自己哎给配的下联，这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字特别的漂亮啊，您就多贴两遍。 辟邪还是那句话， 嗨，好， 比门神管用。 哎，这个今天我们出的这上联已经有朋友来对了啊。我们现在重复一下哈，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春联对歌民安泰啊，这是我出的上联。几位朋友才华横溢啊，最早的是月二月单纯，他说秋曲欢舞复国兴啊。明劳我看不清，这好这是什么字啊，看不清楚啊，这好像提手旁，这还是一个繁体字，一会儿我查一查，查不太清楚。他说京剧勾脸国昌盛啊，乌梁素海是吧，他说喜对重贴国富强、啊、 哎，你看那个国昌盛这个最后一个字啊，它就是仄音了， 仄音了， 咱们民康、啊、民安泰它是仄音， 仄音 应该对 平音啊，那就是国富强， 哎，富强就是 国富强，这个还是啊更好一些是吧？吴大帅也说喜对重贴国富强啊。好，我们下联呀没有什么一定的这个答案，这是没有答案的啊，看谁哪位朋友 就是个文字游戏。 对了啊，看谁是才华正高啊。好，我们上半段听一听由叶倩文演唱的福气，希望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开门迎春，抬头见喜，把福气送给各位。咱们一会儿下半段接着跟大家聊春联。 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2018，家装还要全包圆。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哦，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还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店。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入室弟子王风尘，再次请出风尘。你好，风尘。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今天跟大伙儿聊聊春联啊，这个上半段时间太短了，我们好多想听的东西都没听上呢啊。一会儿抛出我们下半段的问题，我们上半段问题还是算数啊。春联对歌民安泰，这是我们出的一个上联，选出一位朋友对的下联，那么我们会把这一副联呢由风尘来写在这个纸上啊，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么下半段我们的互动问题是什么呢？先给大家听一段录音，这是前些年的一次咱们这个央视春晚，在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啊，好几个地区的主持人啊，也有我们北京卫视主持人春妮儿，她是就是每一地的主持人拿着代表自己地区特点的一副对联，一副这个有的拿上联，有拿下联啊，就是两两相对，组成这么一个由主持人一起来参与的一个小节目啊。这是好多年前了啊，这是哪一年春晚上的节目呢？这就是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啊。提醒大家，这个里边啊，您一听至少能划清一个范围，听听春妮儿在当中这个联的内容是什么，您就知道这大概是哪一年的春晚了啊。好，我们先听听这个小节目，央视春晚上的对联节目。 好，北京呢在2008年啊就要举办奥运会了，咱们北京人民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北京带来的上联是三海九门金华迎奥运。 好，我这联呢对您整合适，我们上海的下联是一江两岸世博亮新城。 好，等等 不是这个三海九门，三海我知道啊，北海、中海、南海， 没错。 这九门呢？ 啊，九门啊是指的老北京城的内九门，分别都是正阳门、朝阳门、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崇文门。出了宣武门，打了胜仗，进德胜门。 好，朋友们，2010年世博会将在我们上海举行，到了那个时候，欢迎大家端了上海， 连不选选。 到时候早可板请客啊！ 来看我们。我们重庆的上联啊，就是朝天门行天下客。 有的。 来看我们天津卫带来的下联，我们的下联就是天津港笑纳万国风。 怎的啊？这是朝天门对天津港， 天 下 客迎万国风， 对仗工整好春联。 来，看咱们的东北老乡，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啊，那对联写的可是 杠杠的。 吉林为新中国制造了第一辆汽车，那吉林的上联就是车轮飞转东西南北追风去。 好， 朋友们，我们辽宁为新中国炼出了第一炉钢，所以我们的下联就是钢水奔腾春夏秋冬入眼来。 好， 拉丝给你妈下来说，巴扎嘿， 我们西藏带来的上联是雪域春秋遮西得嘞。 谢谢。 我们是一家好地方哎，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下联是 天山南北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等等啊，那我知道这个扎西德勒的意思是吉祥如意，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这个地名和它对仗可能有一点点。 乌鲁木齐意思就是美丽的草原 啊、哦，这样啊，真是长见识了。好对联， 好联谢谢、 哎呀，朱军，你看真的是一副春联一个风景哈。 对呀、啊， 你说这些春联怎么样？ 好、啊， 真的好， 好， 果然好， 太好了， 你给来个横批。哎 你让等着我呢，来，我们欢迎朱军。 来， 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嗯！我来一个横批，我这个横批啊是…… 等一等，我的要求还没有说完呢。我们今晚晚会的主题是盛世大联欢， 对呀、啊， 你的横批要跟我们的主题相关，对不对？ 对。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难度再往上提升一下。 哦， 咱们就以“盛世联欢”这四个字啊，藏头作批，怎么样？ 你行吗？ 你听好了， 好， 我这个横批就是盛景争春。 好， 盛景争春。 哎，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究竟是 哪一年央视春晚的对联节目，已经有朋友开始答了，特聪明啊，我发现大伙儿特聪明，一听春妮儿过去说我们北京马上08年要举办奥运会了，这肯定是08年以前呀、啊、是不是啊，马上要举办了啊，所以从这节目内容当中可以判断出一点来。但是呢，首先它不是08年的，也不是01年的啊，这几位朋友答的都不对啊，大家继续猜啊，这个究竟是哪一年的，猜对有奖。来，我们继续说这个春联啊。上半段我们说了春联的一个历史，还有这个当它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就是家家户户都必须贴啊，成为一个其实有点是，如果那个朱元璋用这种行政命令规定的话，有点是以行政带文化，是吧？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老百姓还是比较喜欢， 还比较喜欢啊、嗯、确实这个也挺喜庆的啊。好，朋友们都在开始对我们的上半段出那联了啊，吹春联对这民安泰，这大铁您不能把我这对联上联字儿给改了啊，春联对这民安泰，他说的是金狗纳星啊，福绵长啊。好，您这个安昌昌改完了之后还得改成平音了啊，民安泰啊，春联对折民安泰。好，还是欢迎大家踊跃的对联啊。这位朋友明劳，这字应该是念灰吧啊，他说只愿双飞梦成真。应该我这粗一念，我这语感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没有细致的看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对联，至少把朋友们的联都给大家念一念。这个打我们这个央视春晚对联这个节目所在年份的朋友还是没有答对。佛烧一炷香说07年啊，宁乡和勇往直前都说的是08年，花莲也说的是07年，吴大帅、乌梁素海说的都是01年，答案都是不对的啊！看看有没有人 教大家一个技巧啊？ 啊， 发 N 个年份的信息给我们， 嗯、就对了，就是开始排是吧？咱不能瞎猜啊！大T 说对了答案，但是我不知道大伙儿啊，大家可以猜。来吧，我们讲讲跟这个对联有关的故事吧，好玩的事儿哈、啊。上半段我们说了一个。英文对联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要说对联还得是我们中国的对联。上次我们说对联的时候听了一个这个传统相声对对联对对子，我记得听的是马季和赵世忠啊这个版本的啊。今天我们再来听一个新一点版本的吧，这个他这名字叫对春联了，是苗阜王声啊，在应该是西安当地演出啊，这么一段对春联的作品，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个对对联这个传统相声说出一些新意。 我意思是咱俩做一回对联您敢吗？ 老话说得好， 嗯， 没有一点麻的。 哪有这么句老话去， 只要你敢出题我就敢对句，这是咱能耐， 是这话， 我有这个信心。你琢磨那个厕所在哪儿，拐弯就是，快去快去，这是什么样的反应能力，多么机敏。你来， 那就开始。 你开卡帽吧， 这卡帽 我已经耐不住了，来吧， 咱就我出上联， 来， 你对下联， 没问题，来， 听着， 那我听着呢， 我出，听我这上联 啊， 我说韭 葱，谁爱吃韭菜馅的？现在味儿太冲了，我建议以后吃饺子吃葱馅，把那个韭菜往后摘一点，那个韭菜味儿太冲，而且吃了不好消化。哎， 我说酒，您就对葱， 对，你看多合理，天对地，雨对风。 我要说姜呢， 那就算了，葱姜蒜这齐活，你看看多好。哎， 我说八 一，八一建军节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人家这脑子，这学问， 这都数字，你数个字，天对地，雨对风，大陆。 我说和， 和不行， 嗯， 一盒不够吃啊，我饭量挺大的，我来一锅吧。小锅也不要太大的锅，一锅就够。 盒对锅， 哎，你是小盒子。 我说煮， 煮那煮熬吧， 熬 应该是煮，你就选择煮，我就给你对熬，熬着吃也好吃，别有一番风味。你琢磨还是葱馅儿。 来，我这几个字连缀起来是一个对子上联的。 那您讲啊， 是九江八河主， 就这个。 嗯， 五湖四海神呢，龙王爷的对 儿。 好像龙王爷当年被这个哪吒打败之后，自己气的呀，当时。 先别提你那神话 啊， 这 九江八河主，五湖四海神 啊， 龙王对， 对， 您想得起来， 那我就背过呀。 我刚说九， 我说葱啊， 江 蒜 八 一 河 锅 煮 哦， 九江八河煮 葱蒜一锅哦。 哎，九江八河煮葱蒜一锅熬，这个跟那个下地醋奶泡那是一个意思啊。呵呵，这个字连起来就变成一个新的对联了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版本的对春联啊。来吧，我们再分享一些跟对联有意思的有关的好玩的故事啊。 我们这个春联啊，跟我们对联是一样的， 嗯 啊，它是讲究啊对仗，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过去有一副非常普世的春联，到现在啊很多家庭去贴，啊，上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 人增寿 啊， 下联配春满乾坤福满门， 福满门， 啊，对仗非常的工整， 对。 但是呢， 这 个，说过去有一个财主啊，不识字，也要写春联，在大年三十找自家的教书先生 啊， 就写这一副 啊。 教书先生刚把上联一边写一边读，天增岁月人增寿，啊，然后下联是福满，这个春满乾坤 福满 门，那不行，财主说不行，为什么呢？我家呀就一个老娘了，你应该给我改，天增岁月娘增寿。那这个教书先生说，那我下联他得对仗啊，那我不管了，反正是你得给我写我娘增寿，那好吧。第二天呢，财主家联春联贴上去，大家全笑 啊， 天增岁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呐， 啊，哎呦，认了一门爹啊，一门爹啊，确实哈，啊，这个联不能瞎改是吧，你改完了之后你得不能光改上联，你得想着下联怎么办呀，是不是啊， 每个字都得对上啊。 哎呀，这就是关于春联有意思故事啊。我也跟你说一个吧。 好， 这个写对联骂汪精卫的故事啊。1941年的除夕，当时这个汪精卫啊见了他这个日本上司之后，就是开着车回到寓所了啊。这个时候是辞旧迎新了，马上过年了，他就一时兴起，他就是觉着说，哎，我也效仿明太祖朱元璋，我写春联啊，与民同乐。然后呢，就在妻子的提醒之下，哎，想出了两句仁义之词，当场就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上联写的是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啊，三民啊，下联配的是开为党为国为公之大业，你看怎么样，这写的还是吧，挺道貌岸然的吧，是吧。写完了之后，哎，就会贴上了啊，就贴上这手下的呢，还用说吗，什么这个仆人呢，警卫啊，官员呢，一看哗，这赞不绝口啊，就是 拍马 啊，写的棒哈，这不仅语言妙，这字儿写得好，赶紧贴到门口了。当天晚上汪精卫也特别高兴，这个凡是这个顺风接屁拍马的这些人呢，都给了很多的赏赐啊，当天晚上就多喝了几杯，看门的警卫也就多喝了几杯，没注意啊，也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晨，哎，发现变了，怎么回事呢？头天晚上有一个卖字为生的前清的老秀才从这门口过，知道这是汪精卫的家啊，汪府，一看哟呵，写对联了，一瞧这什么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公之大业，我呸，说你这是你吗，这个啊，你这个，哎，大言不惭呢。这个老秀才怒不可遏，但是您给人撕了那不成是吧，那显得您 不了自己高处， 对，添了这么几笔啊。第二天一早，汪精卫还没起床，就听人说坏了，说门口挤了全人呐，都在议论对联呢。汪精卫纷纷说：“我那联怎么了？我写挺好啊。”出来一看，你看大伙在这指指点点，嘻哈笑，以为在赞赏他的文采，不想到大伙说：“你来看看吧，这不对了，这个您这警卫都不认字啊。”汪精卫一看，气死了，其中那个“民”字变了，加上了三点水儿。底下的魏啊加了一个单人旁，这个联就变成了开 泯，就泯灭的泯呢、啊、是吧，泯族泯权泯圣之宏愿，下联是太伟党伟国伟公之大业。哎呀， 还是左右结构的事、 哎、你看加了个偏旁、变成讽刺骂人型的了啊。好，我们答案公布一下吧啊。这个朋友们有没有猜对的呢？还是有、比较少啊。只有中国红 Ducky 和这个我看还有谁啊，中国红 Ducky 以及我们的这个哎找不着了，还有一个朋友，那位朋友正早啊，这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央视春晚那个春联的节目是出自2005年的央视春节晚会啊。还有改自己下联了啊，这个月二月丹辰说的是雅乐伴舞国富强啊，这个对我们那个上联。花脸还说呢，说是啊，他说的是晚会那情况啊，您说的这个对啊，申请北京奥运会的这个时间您说的也对，但是我选取的这段音频不是来自北京电视台春晚，这是来自央视春晚啊。好啊，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春联的故事啊。刚才说的是联讽汪精卫啊，这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咱甭管真假吧，我觉得反正听着是挺过瘾的啊。其实要说对联，我觉得如果这个春联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春联特别矛盾啊，你要是哎呀随随便便街上找吧，一般的这个联没什么新意哈、啊、都比较俗气，反正还有写错的啊，要自己写吧也不知道写什么啊。然后呢我其实我也有这困扰，现在我跟你说，不瞒你说我们家春联还没贴呢，不知道选取什么啊，特别想跟主人的这个事业呀、生活呀、家庭啊有点关系，同时呢这个还得对仗公文是吧，联语还得精妙，但反正我才疏学浅，我找不着合适的词儿，所以一直都没贴。然后呢我今天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在朋友圈当中发的，他说你要是不知道写什么，推荐你几本书，比如说有一本叫春联趣话，这个是李文正陈竹编写的，这里边的都是春联，他有一副春联很有意思啊，特别有现代色彩，朝朝暮暮物理化学，微积分方程式，这是上联啊，下联是天天顿顿青菜萝卜白开水豆腐渣，你看看这联儿，确实比较清苦啊，这过年 的 时候得吃点大菜， 老师的生活， 对啊，然后这个有一个应该说是这是一个什么人呢？这是一个毕业之后啊，就是到各处去游走，就是世界挺大，我去看看，就那种类型的啊、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给这个老家写了一副对联，春联贴在门上了，写的不错，字儿还挺多啊，叫遍游五岳名山，数足底名山，谁是吴乡钟秀气啊，下联是欲仗百川东去，看眼前流水，我从何处挽狂澜啊，虽然家在一个小地方啊，但是呢特别有豪气、 但是这个联儿啊 五岳名府 稍微长点， 稍微长点，不太 纸， 废纸，对啊，这得两张纸是吧？ 我昨天呢、刚给我自己写了副对联， 哎呦啊、 这个我们还是提倡春联啊，大家自己动手写，就跟赵亮主持人刚才说的似的，每个人呢，生活呀、工作呀不一样啊，按照你的生活、工作呀，给自己寄予一些来年的一些祈福啊，我。昨天呢拟了一个对联，现在呢让我家孩子，我说你在家把它写了，这个对联呢也很通俗，因为我是个讲故事的嘛，讲书的，所以呢我上联是好故事天天都有，这也是我说我的工作，也是说我们的幸福家庭， 好故事天天都有， 配真文化日日得学， 哦，真文化， 你得学真文化，日得学， 成 皮很俗，勤奋向上， 勤奋向上，好啊，这个用于自勉是吧？ 对，自勉。 今天朋友们很踊跃哈，春联对桌民安泰，刚才我们王凤臣老师也对出了下联啊，对 我来个下联呢，福气满门家吉祥， 好啊， 甭管是安泰还是吉祥还是大伙儿说的国富强啊，我们总之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啊，特别好啊。那么今天这奖品送给谁呢？我再考虑一下啊。确实很多很多朋友都特别的积极，而且今天答对的啊，今天这个展露才华的朋友也是很多啊。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讲几个跟对联有关的故事吧啊。这个我特别想以后把这个对联呢也做成一个系列，因为可说的故事太多了啊。咱们俩分工啊，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啊。 好啊。 我说一个跟对联有关的鬼故事啊。 还鬼故事呢。 对，一点都不吓人，有意思啊。有一个落榜的秀才， 嗯， 在这个山里边呢苦读啊。有一天呢，有一只古鸟，这什么就是这古鸟呢，这是一种就是古代的一种鸟，实际上就是今天来看就是隼啊，就是鹰隼啊，就是那隼、哦、那种鸟。有一只古鸟就都是从身边一跑，其实它那个地方在南方，它很这种鸟很常见啊，在他身边跑过去了，哎呀，就感觉到像一颗硕大的黑珍珠，然后他一下来了灵感，吟出了一只上联，叫“古走珠磨地”，哎，像一个黑珍珠磨了地啊，噔过去了，特别兴奋啊，觉得这上联写的优美传神，睡不着觉了啊，这下联想不出来啊，最后就把自己逼的呀，就天天他就在那个鸟跑那地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反复念着上联，一连十几天，最后脑汁绞尽，心血耗干。哀叹一声倒地而亡。然后打那儿起这就做了病了，凡是有人在这个山这儿走，就听到有人在那儿念叨这个上联啊。若干年后，有一个少年呢是到山上砍柴，又听到这个上联了，古早朱摩地，吓人啊。然后这少年说，我的妈呀，这怎么办呀，说我这必须我得对出下联来，可能这个灵魂才能安抚，是吧、他又急又烦的时候，就挥刀就砍那棵树啊，他砍柴嘛。这时候有一只乌鸦扑棱棱从树上飞起来，直冲小汉，他脱口而出，鸦飞莫点天。诶，正好就对上了。这句话脱口而出之后，那个说上联的那个声音也终于消失了啊！ 啊，投胎了， 他终于可以安眠了啊！这是为一个联啊死不瞑目的这么一个人啊啊！来吧，风尘，最后给你两分钟啊，把这再讲一故事。 说这个郑板桥啊，啊，这个扬州八怪，非常善良，经常给这穷人啊一些补给。说有一年春节，他就走着走着呀，就发现有一家门口春联啊贴着特别奇怪，上联写的是2345，下联写的是6789。 哦， 郑板桥一看，马上啊就回家了。朋友纳闷啊，正纳闷呢，郑板桥扛着一袋子米，拎着一袋子衣服 啊， 就走过来了，敲开那家的门。原来呀，那家是一个穷书生。 哦， 一看郑板桥送来的东西啊，高兴。郑板桥的朋友不知道啊，后来就问郑板桥，你怎么知道？他家。少这些东西啊，郑板桥说你看春联上写的呀，2345缺一呀， 6789少十、 少十，缺 一 少 十、少 十、啊、 我得给他春节送温暖 啊、哎呦我天哪，这家伙这送温暖还得猜啊，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啊。好吧啊，这个春联，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俗当中宝贵的财富啊，我们甭管是这个怎么样的去运用我们的智慧啊，贴近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表达一种美好的祝愿，希望我们和和美美，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度过这个年。我们这个奖品呢就送给春风化雨啊，这位朋友答题对的是时间是最早的啊，就且送给他吧。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儿了，最后大伙儿听一听啊，刘德华李宇春唱的恭喜发财，最美最朴素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各位，希望大家在2018年国运亨通，江山不老，东风化雨，四海皆春，大家都发大财。咱们打开文化之门，狗年再见啊，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给大家拜年。 感谢风尘，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小孩聪明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哦，礼多人不怪，恭喜发财。 这个权利，可惜这个权利徒生徒尽的人。